今日经文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，阿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，用雕刻的器具造成。他们就说：以色列啊，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。阿伦看见，就在牛犊面前筑坛，且宣告说：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。跟着我们有梁永善牧师为我们证道，题目是牛年话牛。有请梁牧师。 今天是年十七，还是农历新年，正月都未过。很多人都会说每一年都有个生肖的。我的习惯就是按那个生肖会讲一篇道的。我就想想那些人说，这些迷信的东西不应该讲。我自己就这样说。我很希望不会只是给那些什么堪舆学家讲一些运程啊，拿晒那个的画面嘛。那我就照样呢用那个生肖和圣经或者真理有关的东西就讲给大家听。那么一年一次而已，让大家有一个印象深刻嘛。那今年就是什么牛年嘛。那么牛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即刻想起呢，牛是很有用的，牛我是来耕种的。那么所以希望大家呢就好像牛这样那么健壮那么勤力。不单单出来为主工作，也在家庭里面尽上去当尽的责任，那就一定能够蒙神那个的祝福了。好了，第一个牛呢跟大家来到分享就是什么呢？虎首甘为孺子牛。那么记得我们说呢，即是牛就是要来到耕种，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得很辛苦呢，就是做牛做马。那么跟最后就会说呢，特别呢即是老豆赚钱仔享福嘛，是不是？即是为牛为马就是这样了。咁啊咧，牛耕田，马食谷。咁啊，但系我哋会谂一啲，请主耶稣咧，佢都系牛嚟嘅。吓，点解咧咁样？好自然，我哋会谂主耶稣就系赎罪嘅代罪羔羊，系咪？喺旧约里边，佢哋献祭嘅时候咧，就用一只羊嚟到献上。咁啊，献赎罪祭、献燔祭嘅时候咧，都系用羊嚟到献上嘅。咁啊，所以主耶稣被称为咧，即系代罪羔羊，绝对冇错。但原来我哋忽略咗咧，耶稣基督都是代罪的公牛。原来他们不单单用羊来献祭，也都用牛来献祭。在出埃及记里面就说到，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完全焚烧的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特别留意第二十九章，出埃及记二十九章的第十四节，他说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烧在营外嘛。这只牛是什么？是赎罪祭。咁即系话，原来咧唔单单系代罪嘅羊，更加系赎罪嘅公牛。咁事实上，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嘅时候咧，都好似牛咁样嚟带上去服侍我哋。主耶稣基督佢嚟到呢个嘅世界嘅时候咧，绝对唔系嚟到受人嗰个嘅服侍。我哋一齐嚟带去睇马太福音二十章嘅第二十五到二十八节，好唔好？好，我好想大家一齐嘅读出嚟啊嘛！我听到你哋有啲人嘅口型嘅吓，我哋一齐嚟读出，预备，一、二、三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：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，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作你哋嘅用人；谁愿为首呢？就必作你们的仆人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。看到两方面，主耶稣为了我们的罪来要承担这个的刑罚，于是他就会来带去受罚。那这里就是代罪的公牛，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都为了我们而成为仆人。好简单，举个例，当你翻工，你今日心情唔系几好，或者遇到啲唔好开心嘅事，但你可唔可以话我心情唔好啊？我唔做啊咁样。如果你真系打工，喂，你嘅上司叫你做乜，你咪要做咯。唔好忘记耶稣基督都经历一次好特别嘅事，就系、是、施洗约翰，佢因为指责君王，于是就被杀。你记住咧，同嗰啲嘅即系掌权者对峙或者指责佢哋嘅时候咧，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，但是施洗约翰仍然为公义来发声，结果后来施洗约翰被斩头。耶稣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耶稣是非常的难受，他很不开心。因为为什么呢？施洗约翰是很好的朋友，都是他的先锋，耶稣就很想离开群众， 自己安静唞一唞。但是群众不知道耶稣的心境嘛，那么群众继续的来到做什么呢？就是去跟随耶稣。那么圣经里面很宝贵的说话，耶稣出来望见这班人的时候，好像没有牧羊人的羊一般，于是就开口教训他们。耶稣基督未吃饭，心情好不好，但是他是一个的仆人，他为了人的好处，但不是被逼，是甘心情愿的放下自己的权利，放下自己的休息，然后去关心这班的人。讲到黄昏日落的时候，还要行五饼二鱼的神迹，令几千人得到那个的吃饱。最后耶稣自己单独留在山上面来去祷告。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仆人的榜样，就是要来带去服侍人。所以耶稣基督真的俯首甘为孺子牛，这句的说话是非常的宝贵。但不要忘记，原来俯首甘为孺子牛呢，还有一个的前一句是什么？大家记不记得？知不知道？给大家看看，横眉冷对千夫子，但是俯首甘为孺子牛，即是说他甘心乐意的去服侍人。但是见到一些的人可能他做得不好，他指责他们，但是甚至可能因为这样的缘故而被人来去指责，被很多人来去指控他。耶稣当日都被人来去指控的，说他怎么跟那罪人在一起，跟那四个税吏和妓女在一起，但是不会理会咯。他知道自己所做的对，是继续做下去，横眉冷对千夫子。甚至马太福音23章很清楚指出耶稣指责那班法利赛人的错误，说他们有祸，因为你们虚假，你们有假冒为善，结果就招来杀身之祸。但是无论如何，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有公义刚强一面，有柔情和爱的一面，接纳罪人。我们都需要学习，就是横眉冷对千夫子，站在公义立场上面，但我们甘心乐意的俯首甘为孺子牛。好了，但第二步呢，就是有时候我们要搞到什么叫风马牛不相及呢？即是说其实两者之间是完全的没有关联的，不要将它摆在一起。今天我见到呢，很多的人特别呢，在农历新年期间呢，是一个宗教很浓厚的节日来的，很多人就弃真归假。为什么呢？就是他们特登的不去理会真正的信仰，因为神爱我们要管理我们，他不是很想，他很想自己去操控，又要满足自己内心那种的、就是、宗教感，于是就塑造一些神来去敬拜咯。所以你留意到他们就会来去拜很多很多的神。圣经里面很清楚地讲了，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一章21-22节，可不可以呢就找一个人呢开咪一起来读，那你们读圣经的时候呢，我就可以乘机饮水好吗？好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找一个阿峰，阿峰，阿峰，刚才好吗？照样开咪，我一起读，预备，1、2、3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，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，也不感谢他，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，无知的心就昏暗了，自称为聪明反成了笨拙，将不能扭坏的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，仿佛必扭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。 你看到原来呢，人是知道有真正的神，但是他们呢就不将神当作神，自己塑造一些的神出来啦，甚至将一些走兽啊这些东西来当成为神去敬拜啦，这样。咁唔好忘记，头先我哋讲过耶稣基督系代罪嘅公牛啊嘛。咁但系以色列人咧，第一次整体性去拜偶像系拜咩咧？竟然系拜金牛犊，系咪？咁你记得嘅时候，摩西上山领受神嘅诫命。咁摩西上山几日啊？俾手指我睇下冇？40日系咪？你知道系40日啫，但系当时啲人系唔知嘅。咁就谂下死啦！摩西老死诶，上咗山咁耐都未落嚟，都唔知咪死鬼咗。咁于是佢哋就叫阿伦嚟去同佢做一个嘅神。咁你留意到咧，后屘阿伦攞咗嗰啲金去做一个金牛犊。大家留意第五节啊，某个程度你唔系拜偶像噶。阿伦看见就在牛犊面前嚟，但系佢足坛且宣告说：明日我哋要向边个守节啊？ 唔係向只牛啊，係向耶和華嚟到守節。次日清早百姓起來就獻咩祭啊？原來獻燔祭同埋平安祭，跟住就借坐下吃喝起來玩耍。佢哋做一隻金牛犊，但係佢哋唔係話嗰只牛係神喎，佢哋仍然話要向耶和華嚟到去獻祭喎。咁究竟搞啲咩嘢咧？咁我哋要明白個背景。原來他們受著迦南宗教的影響，迦南宗教裡面原來每一個神都有一個坐騎的，即是很簡單，我們用年輕一代一定不知道，中國那些傳統神話故事有八仙，是不是？八仙有個叫張果老的，張果老是騎著什麼來的？雷仔。好了，有個叫二郎神楊戬，二郎神楊戬前面有什麼來的？一隻叫哮天犬啊嘛，哪吒有个风火轮啊嘛，系咪先？好啦，喺我即系过去喺大埔侍奉嘅时候咧，咁啊我有车嘅，咁就系单车。咁咧，如果啲人翻到嚟教会嗰度见到，咦，牧师嘅单车喺度，哦，牧师翻咗嚟啦，即系见到架车，见到我翻嚟啦。咁啊，早几日咧，我喺英国咧都买咗三部车啊。咁系乜嘢咧？单车啊！都是那些二手的，咁咧就兩部係細蚊仔嘅，就俾我兩個孫。咁啊，前兩日好開心啊，第一次教佢哋學踩單車。咁我自己都買咗架單車嚟有代步，咁都係咧25磅嘅啫。咁啊，都叫平噶啦。咁咧當日喺教會，因為我日日都踩單車噶嘛，啲人見到架單車就知道，咦，牧師喺度。架單車咁對於牧師可能出咗去咯喎。咁原來迦南嘅宗教裏面都每一個神都有一個嘅動物做坐騎，咁咧佢見到嗰只動物咧就話啊呢、這個就係神喺度邊，所以佢哋嚟到製造只金牛犊係乜嘢咧？就話到神坐喺上邊，咁所以咧佢哋就話我哋要向耶和華嚟到獻祭啦。咁但係一個最大嘅問題係乜嘢咧？當佢哋向耶和華獻祭嘅時候，其實佢係將神嚟到點啊矮化咗，咁所以好可悲。咁仲有就係他們坐下吃喝起來玩耍喎，呢個玩耍唔係猜情場爆剪揼，唔係啊，佢哋都受住迦南宗教嘅影響，佢哋嚟到係去放縱情慾，所以神就要責備佢哋，所以好可悲嘅。咁所以咧，今日我哋要好小心喺歷史咧係不斷重複嘅嚟到係去出現。以色列當佢兩亡國即係分裂啊。分為南北兩國的時候呢，好了，這樣的時候第一個的皇帝叫耶羅波安，你記住政治人物都很虛假的，當他分裂了之後，他就想死了，如果我的子民繼續回耶路撒冷去敬拜神的時候呢，容不易他回去的時候大家的感情再在一起的時候，那我們又聯合在一起，那我就皇位不保，於是他虛情假意跟子民說，哎呀你哋好辛苦啊！如果由但啊最北邊嗰度咧落去耶路撒冷嘅時候就好辛苦啊！不如咁啊，我為你哋嚟到建聖殿。於是喺最北邊嘅就係但，跟住喺伯特利神與雅各相遇嘅地方，好神聖嘅地方，為佢哋嚟到建聖殿。但你留意到係乜嘢咧？第28節，耶羅波安就籌劃。定妥铸造了两只金牛犊，对众民说：以色列人啊，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啊！这个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啊，就将那只牛犊一只安在伯特利，一只安在但那里。第30節，这事叫百姓陷在罪里，因为他让百姓去但那里来拜牛犊。耶路波安更加幽坛那里来筑圣殿啦，将不属于利未人的梵文立做祭司，即是做些 A4。嗱，即係好可悲。佢見到過去佢哋嘅歷史拜牛犊係犯罪，但係為咗保住自己個皇位，陷子民喺罪嘅裏邊。咁所以你記住，原來咧好多時啲信仰咧，哎呀，好一樣嘅啫，乜嘢宗教都係叫人嚟都係去向善嘅啫，拜咩神都冇所謂嘅。但係其實係風馬牛不相及咯。千祈不要想着说，哎呀，有些信仰一样拜什么神都没所谓，我们要敬拜独一的真神。所以新一年里面，希望我们能够大家好地努力去追求认识神，以致我们不会在信仰上有所偏差。好，第三方面就是死牛一边颈。大家知道牛呢，就是经常都说什么呢？ 牛頸、牛脾氣、牛精，講俾大家聽啦。我屋企同我講翻，原來我一出世嘅時候咧係好特別㗎。我個樣其實好黑嘅，咁跟住咧佢話我青磚咁嘅色。最特別係點啊？佢姑娘咧，即係説一説咪要拍佢 pat pat 嘅，拍到佢喊㗎嘛。我爸爸媽媽講俾我聽咧，原來佢拍我嘅時候咧，我係唔喊嘅，拍到個姑娘手痛曬，我啲咁嘅細蚊仔嚟噶，竟然唔喊啊！我只係好似牛咁樣，咁樣。所以而家我明白，我改叫永善，永善真係我個名嚟噶，係我爸爸改嘅。因為見到我咁牛脾氣咧，好想我永遠善良啊！咁我都幾牛頸嘅。咁點解會講牛頸？有陣時唔係唔好，我哋要擇善而固執。不過好可惜，原來有啲人咧，佢哋係好牛頸嘅。阿風預備同我哋讀聖經啦。好，我哋一齐嚟带去读以弗所书第四章十八到第十九节。 他们心地昏迷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 点样心里刚硬？即系硬颈。他们原来被罪有核制的时候，如果个罪没有即刻剔除的时候，慢慢慢慢你就不再觉得内心不安，反而是以犯罪为乐，享受罪中之乐。好了，更加失去了内心里面那种的敏锐性，于是心里面刚硬。所以今天要很小心，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四十年经历到云柱火柱那个保护和照耀，经历到之前在埃及的十灾，也都享受着马拿，但是竟然有拜金牛犊，你是多可悲的。所以你留意到，原来有时候人一心刚硬就弊。正如耶稣在世的时候，有些人对耶稣很有偏见的。当你有偏见的时候，于是就会怎样想呢？就是耶稣做什么都觉得他不对的。耶稣能够去医治病人，可以来到赶鬼，叫到身来瞎眼的人来到重新见到耶。但这班人怎样来带他看耶稣？喂，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很重要的神迹，但他们竟然诬蔑耶稣是什么呢？靠着赶鬼王来到赶鬼。他们看到这个身来瞎眼的人能够复明的时候，但他们不是去相信神，而是立刻要加快计划怎样将耶稣来到杀死。所以你想到，原来人一有偏差，一有主观的时候，他就会死牛一边颈，不会理任何的事了。不知道大家从上一句歇后语呢，中即是年轻一代一定不知道，牛皮灯笼是什么意思？牛皮灯笼其实还有三个字的，牛皮灯笼打黑漆啊，听过没啊？未听过，刚才我刚才讲完你们没听的咩？啊，我刚讲完你们不听我讲嘢嘅，真系啊！牛皮灯笼，牛皮咧系好硬，所以咧你系点反灯落去咧，你系照唔到啲光出嚟嘅。咁如果个牛皮灯笼仲要油啲黑色嘅漆油，你点嗰支蜡烛落去嘅时候睇唔睇得到啊？是看不到，所以牛皮灯笼打黑漆的揭口语是什么呢？点极都不明白啊！哎呀，点极你都不明白。那原来当时那些人心里面刚硬的时候，他们就怎样讲都是没用的了。所以我们要很小心。我刚才说了，如果我们在罪里面的时候是很影响我们的。如果我们在罪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不好地去处理的时候，我们的内心就会刚硬。好了，阿峰预备同我们读了圣经里面呢，成为我们的提醒和警告。希伯来书第六章的第四到第六节。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又于圣灵有份，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，觉悟来世权能的人，若是离弃道理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。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从钉十字架，明明地羞辱他。 多谢风眼，你留意到，如果我们经历过神那个的救赎，尝过天恩的滋味，亦都咧嚟到系去体会到神那种能力。但如果我们离弃真道的时候咧，喂，我们就冇得翻转头。你想想，你叫一个离开信仰的人 叫佢信耶穌再委身俾神容易啊？定是叫一個未信嘅人嚟去信主容易啊？係咪？好啦，聖經話到，如果我哋執之真道以後，如果故意犯罪，贖罪嘅祭就冇啦，唯有恐懼戰驚等候嗰個消滅眾人嘅烈火嚟到。所以今天我哋要非常嘅小心。我自己成日提醒自己，要好珍惜每一日，要好地倚靠神，唔好衰收尾啊！我見過很多人真的衰收尾，我自己提醒自己不要犯這個錯。在聖經裡面有一個人，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，叫亞撒王。亞撒王其實很寶貴，他數上三代，他的曾祖父就是所羅門，後來拜偶像，跟著羅波安，跟著他爸爸都是拜偶像。但到亞撒作王的時候很特別，他竟然撥亂歸正，他甚至廢了太后，咁咧嚟到去敬拜神，但嗰时佢好幼年，啱啱登位嘅时候，佢听先知嘅教导，后屘有外敌入侵，佢仰望神，结果就解决咗个问题，战胜敌人。当咗廿几年王之后咧，佢圣经冇话佢拜偶像啦，但系佢觉得自己已经好啲，于是就唔再理会先知嘅教导。有一次北边以色列国咧，就在他们的边界那里封了他们的边界。亚撒非常聪明，他用他的政治手腕就叫到北边以色列国最北边的那个亚兰国，就是今天的叙利亚，给钱他们叫他火烧后栏。结果以色列就要立刻班师回朝，由南边回上北边解决了他的问题。他真的成功了，但神透过先知责备他，为什么你不去倚靠我？亞撒好嬲，我是王，要到你嚟到话我，即刻将先知打入去监牢里面。圣经就话佢苦待一啲人民，因为可能有人民不满啊嘛。但后屘亞撒做乜嘢咧？嗱，我再讲佢冇拜偶像。后屘佢做咗王39年，但系只脚咧后屘有病，病得好辛苦，好辛苦。留意呢句说话。病的时候没有求耶和华，只求医生。这个不是很常理的，我见很多人呢，他们虽然拜其他偶像，但到了即生命的尽头，他们竟然愿意信耶稣的，都要去求神，是不是？但你想想，亚撒认识神，但他病得那么紧要，但他都没有求神，他很硬颈，结果病了几年，他作王第41年而死，与他列祖同岁。但你留意这段圣经，他葬在大卫城里面自己所作的坟墓里面，即是不能够入去先祖的坟墓里面。他在床上面呢堆满了各样馨香的香料。为什么要堆的香料啊？就是因为可能他发臭得很紧要。还有后来要烧了他睡的床和很多物品，因为这个很可能是一个传染病来的。但你能不能到原来一个人硬颈到可以不求神就不求神，结果是很可悲的。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时间问题，本来还有一个人叫巴兰的，但是我就不来带去跟大家看了。好了，牛虽然硬颈的，但刚才我已经说硬颈不是不好。如果我们是为真理为公义的事来带去择善而固执是好的，但是很可惜有时候我们不是这样。牛因为很硬颈，所以他说牛唔飲水，點撳得嗰個牛頭低咧？咁樣條頸係好硬，佢唔飲水，你點撳佢唔低噶啦？如果我哋對住魔鬼硬頸，拒絕誘惑，喺壓力底下，我仍然唔會嚟到係去折腰嘅話咧，這個硬頸係好嘅，但係好可悲。往往好多基督徒對神咧就係硬頸嘅。神呼召你，他为他做一些事，要你来带他帮手做这样做那样，但你没有去理咯。但是对撒旦呢就很宽松，这个是我们生命的悲哀的。所以求神你要叫到我们千祈不要对神硬颈。很简单举一个例，有个女人呢就说自己很穷的，要拿综援，但是原来有成十几万积蓄的，几紧要，是不是？好啦，后屘咧就遇到啲保药党啊，买呢啲药咧对你有帮助啊，即系嗰啲咁样。咁结果就点样咧？俾人哋呃嗰啲钱。喂，好简单，呢个世界里边有都诱惑嘅。 但你不来但去接触他的时候，或者你不来逗留在这当中的时候，这个的诱惑就不能够来但去令到你在罪的里面。记住，魔鬼只有引诱我们去犯罪，魔鬼不能够逼我们去犯罪的。他引诱亚当夏娃，他不是将个禁果扼落去个口度嚟食噶嘛，他是要引诱佢，所以我哋要好小心。好啦，我哋唔好乜嘢都赖魔鬼，咁就请阿峰同我哋读雅各书第一章十四、十五两节，好冇？ 但各人被试探，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。私欲既怀了胎，就生出罪来；罪既长成，就生出死来。 呢度好清楚讲。他说到不要只是赖魔鬼，罪藏在我们心里面，如果我们不好去处理的时候，这个罪就慢慢慢一路滋生，就好像一个女士当她怀孕的时候只是一个很小的胚胎，但慢慢就越来越大了嘛。喂，怀孕九个月的时候已经真的腹大便便，最后会生出来的了。如果你来带去容忍这个罪在你心里面的时候，最终就会怎样呢？就会来到你采取行动，结果就令到你进入去死亡的里面，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。所以记住，我们如果一有什么不好的思维在我们心里面，尽快去清理，我们犯了错即刻去对付，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真的要斩草除根，那我们就不会那么容易来到陷在罪的当中。所以记住，牛不喝水，禁不到牛头低的。好啦，另外一样嘢咧就系骑牛揾马。嗱，骑牛揾马某个程度我又唔觉得错嘅。特别如果你喺一个叫做好和平安定又繁荣嘅社会里边咧，出嚟做嘢嘅人咧，多数系骑牛揾马嘅。好啦，我做住呢份工，我希望咧可以揾一份更加，可以发挥我所长，可以前景更加好啲，人工好啲嘅工。咁但係好少人話，咁我辭咗工又出去揾噶嘛，係咪先？我哋會繼續做嘅。咁啊，好啦，到有機會 interview 嘅時候，咪去放半日假咯。但係無論點，我哋仍然喺到最後嗰一日裏邊都要盡力去做，就唔好懶啦。嗱，咁呢種騎牛揾馬嘅心態咧，我又覺得冇問題嘅。但係有兩種情況咧，就絕對唔可以騎牛揾馬。第一就係，如果你已經結咗婚，你唔好再諗騎牛揾馬啦，冇得揾噶啦，已經。你已經嚟到走咗絕路噶啦，呢個係不歸之路嚟噶，唔好再話，哎呀，邊個靚仔過你好多啦，温啊又嚟帶去，好有 gentleman 風度啦，咁樣係冇得諗噶啦已經。咁嘅時候，因為你哋已經許下咗承諾，就要一生一世，冇得騎牛揾馬。喺信仰上邊咧，都絕對唔可以騎牛揾馬。其實我已經講過，農曆新年咧喺香港咧係一個好宗教濃厚嘅節日嚟噶嘛。年三十晚，今年冇啦，就可以去咩咧？就係去黃大仙上頭柱香啦。咁跟住咧就嚟帶去迎財神啦。初二初三就係車公廟嗰度嚟帶去拜車公啦，係咪？咁啊，今年都好多人咧排隊入去車公廟啦。跟住冇幾耐又觀音開庫噶咯。咁你又唔可以話拜完黃大仙就唔可以拜車公，拜完車公就唔可以求財神，求完財神就唔可以嚟帶去求觀音，冇所謂㗎。你拜乜都冇所謂嘅，所以好多人就鬧我哋基督教係你哋最衰嘅，係要拜你嗰個神先得，其他神就唔得嘅咁樣。我成日都舉呢個嘅例，你已經結咗婚，咁咧就你太太話：，喂，我已經嫁咗俾你噶啦，我已經即係一生幸福嫁咗俾你，我錢都嫁埋俾你噶啦，你唔可以出去拈花惹草啊咁樣。你咪同你太太講，唔係啊嘛，使唔使咁 mean 啊？我出去逢場作慶下都唔得咩？咁樣唔得噶。即係呢個係一定要專一噶嘛，係咪先？好啊，當嗰個人逢場作興，琴日揾咗 Rose， 今日揾 Mary， 阿 Rose 有冇同你講？你做乜唔揾我啊？你揾 Mary 啊？咁樣冇嘅，冇所謂。所以你冇留意到拜偶像咧，係拜完一樣嘅一樣係冇問題嘅，因為魔鬼最重要要將你嚟到拎走離開神啊嘛，啱唔啱啊？但係我哋嘅神係獨一嘅真神，所以喺信仰上面我哋絕對唔能夠騎牛揾馬，但係好可惜。有時有些基督徒都會犯了這個錯，新年的時候即出來做事那些呢，喂，牛年喔，我屬什麼的，你屬什麼的，你怎麼回答他？我屬神的咯，這個是最對的，是屬神是最沒有問題的，對不對？看看，看看運程，喂， 牛年咯、哦，你係咩座啊？咁樣，咁你同佢講，我屋企有個太座已經夠啦，唔使你咩座噶啦，明唔明啊？因此我哋都會嚟帶入去睇一睇呢一啲嘅所謂嘅運程啊，又參與喺當中啊，好危險，生命嘅係好嚴噶，叫我絕對唔可以有呢啲嘅事。因此我哋都係好想騎牛揾馬，縱使我哋唔係去敬拜呢啲神，但係因此我哋都會掂咗呢啲嘅事。所以嗰班子民，你記住，佢哋從來冇否定耶和華神係真神，佢哋一樣嘅有獻祭嘅，但佢照樣去拜巴力或者拜其他嘅神。所以當以利亞責備佢哋嘅時候，點話？以利亞前來對眾民說：你們心持兩意要到幾時呢？若果耶和華係神，你就當順從耶和華；如果巴力係神，你咪放棄耶和華咯，你咪順從巴力咯。但係眾民一言不答。今日有陣時我哋都會犯呢一個嘅錯。好啦，今次咧就唔係淨係阿峰，阿峰當然要開麥啦。我哋一齊嚟讀呢一段嘅經文啊嘛。好，馬太福音第六章嘅第24節係所有人都讀，不過我要聽到阿峰嘅讀啊嘛。預備，1、2、3。 一個人不能侍奉兩個主，不是惡這個愛那個，就是重這個輕那個。你們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馬能。 所以我哋絕對唔可以騎牛揾馬。神不是要我们不爱我们的家人，马门是代表钱，我们很喜欢钱的，不是不喜欢钱、啊、但是不要以钱作为你生命最终极的，不要被这件事影响到你，这个是很重要。所以我们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我刚刚前了几天跟一些团友分享，我成30多年前，即是我第二间教会，应该是1983、84年左右。咁咧嗰時我侍奉嘅教會都幾舒服嘅，咁咧我爸爸就教到我點樣去買股票，咁咧我就真係有買股票嘅。咁但後屘咧，我一次過將所有股票賣曬佢，唔理嗰個價錢點，因為我發覺原來咧我都幾受影響嘅。嗰、那個年代咧就冇得睇手機嘅，咁我喺香港做咩咧？我睇香港電台第五台啊，嗰、那個第五台咩咧？就係、是、播音樂嘅，同埋啲舊音樂啱我聽，但係每15分鐘就報一報個股市行情。哇！升啊升啊！哎呀，咁我打咗个股票往嗰度，系点啊点点啊咁样啊！咁啊 hold 住先 ，hold 住先咁咧。10分钟之后，哎呀点点点啊咁样。我发觉原来我系会受影响，所以嗱，我唔系话唔买股票，即系今日同我哋有适当投资系应该嘅。但如果嗰样嘢影响到我咧，我就宁愿将佢摆低或者放弃。所以今日我哋要记住，我哋要点样咧？我哋系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绝对唔可以喺信仰。同埋喺我哋嘅婚姻生活上面咧，騎牛揾馬。好啦，講到婚姻生活嘅時候，就同大家學下呢句成語啦。牛衣對泣，咩叫牛衣對泣？知唔知啊？牛衣對泣即係指到咧兩夫婦係好窮嘅，咁嘅時候咧真係咧好辛苦嘅生活，但係絕對唔係咧即係夫妻本是同林鳥，大難臨頭就各自飛，唔係，而係互相之間嘅支持。兩個人的時候可以一起好像開飯、啊、是這樣的意思。當然這個意思是什麼呢？引用到在我們今天的生活上面，如果我們有缺乏的時候，有人幫助我們是很寶貴。聖經裡面一句話怎麼說呢？與喜樂的人同樂，與哀哭的人同哭。我早幾天有一個很深很深的感受，我有會友移民了過去澳洲，都已經半年了。他即是傳訊給我，牧師可不可以將你的銀行戶口給我，我想有少少的奉獻給你。我說傻啦，我說神都給我足夠了，不需要啊這樣。他說不是啊，我知道剛剛移民的地方辛苦啊，可以添置很多。我說是啊是啊，我租的那間是空屋，即是不是有鬼的空屋，是空溜溜的屋，所以呢我要买好多家私嘅，咁咧就头先我已经讲啦，有啲系二手嘅，所以我咪用25磅咧可以买架单车噶嘛，系咪先？咁啊，但系啲床啊、床铺啊呢啲咧就要买新，都用咗唔少钱，但系都曾有足够。但系佢话唔得啊，即系你俾我，咁我就唔理佢，我冇俾我个户口佢啊，好嘢！佢竟然咧后屘咧就存钱翻教会，咁咧就话明奉献俾我。教会就会入去我的户口，对，教会有我的户口。但我很深感受，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我们移民的时候，我们都经历到原来头那个几两个月呢是要花很多钱， 我想牧师，我哋有呢一份嘅爱，想支持你。佢第一次咁样奉献俾我，我好深感受。我唔系为咗啲钱啦，与喜乐嘅人同乐，与哀哭嘅人同哭。我哋有冇呢份嘅子被相连嘅感受呢？所以今日我哋好重要，就系我哋需要有呢份嘅爱。所以我哋绝对唔可以嚟带入去独善其身，抵你死啦，即系嗰啲咁样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我牧信啦，我上个月嘅牧信就系讲啦，即系我同弟兄姊妹去解释，即系我要过嚟英国，除咗即系当然要照顾我个两个孙啦，因为帮我个仔啦，咁啊都要嚟带入去，因为香港都有一定嘅压力。咁啊有一位嘅叫博士啦，咁咧就攞咗我篇牧信喺上面打咗个题目喺度，就传俾佢啲朋友，梁永善著草。即系跟住就自圆其说，咁我睇咗之后，其实真系我冇嬲嘅，但我就觉得好大感慨。作为一个基督徒学者，喂，你自己本身组成好多年已经喺加拿大入咗籍，你就唔去讲，而家就话人著草，咁我就谂翻起俄巴底亚书咧，俄巴底亚书点讲啊？以东人点样会受罚啊？就见到自己嘅同胞兄弟希伯来人。被追殺的時候，我們翹埋手冷眼旁觀，還冷嘲熱諷。大家可以回去看俄巴底亞書，神就是這樣審判他。所以今天我們要記住，我們經歷到神的恩典，或者我們經歷過一些患難，我們會不會幫助同樣遭遇患難的人呢？我們有沒有與喜樂的人同樂，與哀哭的人同哭呢？教會是一個身體來的，我們是彼此之間有關聯的。保罗话到一个肢体受苦，其他嘅肢体都会受苦噶嘛。好简单，举个例，你只牙咧，有一只牙痛，牙痛系惨过大病噶，一只牙痛啫嘛，但你全身都受影响噶嘛。所以今日我哋要彼此之间有呢份嘅关心，呢个系好重要。我哋有呢个同理心。好啦，最后一点，苦守甘为鱼子。牧师，你头先第一点咪讲咗咯？乜而家又冇料到啊？又再讲翻啊？唔系，第一点嘅苦守甘为鱼子系耶稣基督为我哋成为代罪嘅公牛，为我哋嚟到成为仆人啊嘛。而我哋成为神嘅仆人之后咧，我就要成为别人嘅仆人啦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五节：我们原不是全自己，乃是全基督耶稣为主，并且自己因耶稣。作你们的仆人，看到是因为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我们经历到神的救赎，我们以耶稣基督作为榜样，我们愿不愿意来带去成为别人的仆人呢？是甘心乐意的来带去摆上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。所以保罗他自己作为一个神的仆人，他受很多苦，但是甘心乐意，甚至他是那种的情感情是关联，他有谁软弱我不软弱，有谁跌倒我不跌倒，有哪个跌倒我不焦急呢？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也都是神的儿女，但我们更加是神的仆人。我们愿意为神来摆上的时候，神必定祝福我们，希望我们都同样的苦守甘为孺子。记得我讲过，牛耕田马食谷，老豆赚钱仔享福。香港有一句说话，大家应该知道了，成功不是靠苦干，成功是靠什么？靠苦干。现在呢，我都是仍然呢，我的儿女的仆人来的，是不是？爷用来的嘛，我是阿爷做工人叫爷用，是不是？不是包啊，是阿嫲做工人叫阿嫲用啊，是外公外婆那些叫外用啊。即是你想想，即工人有钱拿，我们那些没钱拿还要给钱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留意到的时候，但我们愿不愿意苦守甘为孺子牛呢？我们愿不愿意来承担责任呢？但我们仍然要学习横眉冷对千夫指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在牛年里面，圣经里面七是代表完全的。第一点，耶稣基督是代罪的公牛，他也为了我们的缘故而成为仆人，我们愿意苦守甘为孺子牛。第二，我们的信仰是独特的信仰，不要想着所有信仰一样是风马牛不相及的，我们的信仰呢是真实的，所以我们要好地追求。第三方面，我们要记住的时候，在某个程度牛颈是好的，我们择善而固执，但千祈不要被罪限制我们的心，以致我们死牛一边颈，我们呢对事看视野又会有偏差，永远呢不会有客观的看法，这个就是很弊的。那第四方面就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记住，我们呢牛不喝水是按不到牛头低的，不要 嚟，但係佢俾罪誘惑，以致我哋屈服喺魔鬼嘅誘惑底下。我哋喺某個程度上邊，我哋係要拒絕呢個嘅誘惑。我哋咧唔好俾罪嚟有限制我哋。第五方面，做嘢可以騎牛揾馬，但係喺婚姻同埋喺信仰上邊，絕對唔可以騎牛揾馬，呢個係好重要。第六方面，牛醫對泣，就係我哋應該紙臂相連，互相關心、互相扶持、互相建立，呢個係好重要。我哋咧唔可以嚟到係去冷嘲熱諷一啲好似陷喺困境裏邊嘅人。最後一點都係俯首甘為孺子牛，我哋願意成為神嘅仆人，去服侍弟兄姊妹，好願意呢一個嘅牛年咧，係呢七點成為大家嘅提醒。